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相当好听嘅，就系提其仓皇骗九关。咁一阵间咧会再同大家解题嘅。咁咧嚟紧一连两集咧，我哋会就住司法嘅里边嘅种种问题啦，无论系警政啦同埋法治咧，都会有一啲嘅讨论嘅。咁啊，今集咧我哋开咗警政先啦。咁咧就系呢个咧系因为一个专题嘅题目啦，我哋特登咧请咗一啲专家同学者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咧主持有几个啦，我啦、嘉齐啦、婉娴啦、小毛啦。咁咧今日嘅嘉宾咧就系何嘉琪博士。何嘉琪，你好啊。 你好。 系你好。咁咧就一阵间咧，我哋揾嘉齐咧就详细去介绍啊，同大家讲。咁啊，警政咧同大家应该系息息相关嘅问题啦，大家应该都会系有所关心啊，嘉齐啊。 系啊。其實政府和普通百姓之間咧，無論古今都好，最能夠交接的或者係最多見面的機會嘅，一係就喺法庭見啦。如果唔係咧，就係社區裏邊咧，可能有啲好似警察的人嚇喺度巡邏啊，或者係我哋可能面對犯罪或者自己犯罪的時候，可能係即係受到佢哋嘅處置啊咁樣。咁所以即係警政其實係。市民同埋政府之間交接最重要嘅，亦都係最密集嘅一環嚟嘅。咁我哋今日咧請嚟嘅何嘉琪博士啦，佢而家係教育大學嘅社會科學系嘅助理教授。咁啊，何博士咧，佢嗰個學術背景咧好得意嘅。咁啊，可以話係遊走於文學啦、文化與社會科學之間。佢即係三個學位咧都唔同嘅，即係唔同學系嘅。第一個學位就係歷史，第二個學位咧就係政治，第三個咧就係社會學。咁我哋即係有咁精彩嘅背景咧，可能睇警政嘅問題咧，就特別有味道。咁我哋今日個題咧就係、其實係康有為嘅一首詩嚟嘅，提其倉皇騙九關。就係咩咧？提其咧其實係指古代咧，好似即係你想象好似錦衣衛咁樣咧，喺啲京城嘅步塊，嗰啲京城嘅步塊咧應該係隸屬呢、這個警政嘅系統咁樣啦。咁啊騙九關咧就係咩咧？即係我哋知道喺北京咧有九個門。嗰有所謂九門提督啦，咁嚟指揮咧嗰啲警政嘅人員。咁咧提其倉皇騙九關，佢倉皇咧就係講到佢哋面上邊好緊張，咩事咁緊張？點解要喺啲北京重要嘅位置佈滿曬嗰啲提其咧？原因就係咧嗰陣係戊戌政變，咁啊就係康有為啊梁啟超呢班人咧，因為擁護啊光緒皇帝改革，但係俾慈禧太后鎮壓。咁啊，因為跟住咧政府嘅系統咧就開始要追殺佢哋，咁樣咧，咁啊康有為咧就要逃難啦。咁逃難咧就離，佢又唔知點樣好彩咧可以離開到京城，咁然後咧就逃到去咧山東嘅海邊。咁所以第二句詩咧就係、咧。飛鷹追逐浪如山，哇！你睇下拍岸嗰啲驚濤啦，我哋好似彷彿聽到咁樣。好啦，咁啊，佢好彩，英國人保護佢，咁咧就喺山東咧嗰度去上岸啦。我橫滄海，天不死啊！即係我而家咁樣都唔死。咁佢喺船上邊去緊香港。好啦，咁樣咧，佢係遊在知浮十石環。這個就是他的詩的結句。咁知浮的位置咧，好威海衛附近，喺煙台的地方咧，嗰度去上岸。咁佢點樣呢？哇！成個古仔好似喺度講緊嗰啲英朝廷嘅鷹犬喺度，好似追捕緊一個即係維新志士咁樣啦。咁但係我想重點去講咧，佢離開咗中國境內，離開咗中國步快嘅追捕。就係、是、俾香港警察去保護。咁香港警察當時世界上或者亞洲地區第一支警察部隊啦。咁亦都係即係好似喺世界上數一數二，即係好優秀嘅一個警隊嚟。好啦，嗱，咁英國人佢建立香港呢個殖民地，咁而喺英國建立殖民地嘅時候，其實好早就幾年之內咧，就推出一個警政嘅系統嘅喎。 我哋話咧，正話咧講戊戌政變，即係呢個戊戌嘅問題嘅時候咧，戊戌政變考裏邊有講嘅，爭少少就拉到，同埋咧，如果係再即係佢走遲啲咧，康梁都保不住，咁啊六君子就已經係被殺啦，係啊，所以我哋可以話咧，即係走得甩走唔甩咧，即係兩邊嘅警察都係關鍵嘅一啲角色啊。咁啊我哋正話都講到一啲關於社會嘅治安嘅一啲問題，我哋話一個社會嘅。治安的需求應該是即大家都需要的，即是話我哋話出希望打開個門咧，就唔希望就有個賊喺度嘅，希望係即社會係能夠保障。咁所以我哋話其實中國古代咧一直以嚟咧都有 有一啲即係社會保障嘅系統，無論係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譬如最早譬如連坐法，都係其實背後有一個好處就係、你犯法就一齊要去，需要互相監督。後來嘅禮格啊、保格法啊，呢啲嘅部分亦都係相關嘅一啲情況啊。 比較有趣嘅就係譬如話頭先聽到幾位咁樣講啦，嘉齊都講到啦，譬如英犬。即係話佢嗰啲步快啊、英犬啊，定係巡捕啊？佢哋執掌可能係審判啊、追緝啦、等等嘅嗰啲權利，又或者好似頭先我哋講到再遠啲嘅，可能保甲上面，保甲上面可能除咗係一個地方治安嘅管理之外，可能仲有另一個更深嘅層次，就係會唔會同呢一個地方政府甚至乎中央政府嘗試監察平民百姓嘅日常嘅所作所為啊，睇下佢哋會唔會聚眾謀反啊？呢一啲咁樣嘅理念有關，所以其實。從個統治者的角度去看，其實維持治安的背後可能都仍然有其他不同的 expectation 擺在一個地方上面，而作為一個維持治安的部隊，可能他的角色呢在統治者心目中的那個忌盼和平民百姓的看待可能是有差異，所以我想這個都會是歷史學上面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不過呢，我就自己想呢，香港的警察出現其實應該都跟即係當時英國人嚟到香港，面對一啲治安問題都好有關係。同時個治安問題上面咧，其實佢哋應該有啲矛盾位，就係到底佢哋應該要抌幾多資源落去？因為警察始終都係要政府去養佢。咁但係當時我諗殖民政府嗰個經濟嘅能力係好，即係個經濟嘅收入係好有限。所以到底要養個警隊喺度，到底要發揮幾大嘅作用？其實我諗係佢哋考慮。所以我諗呢度應該我哋要請教下 Lawrence。 係啊，冇錯。之外咧，阿嘉齊都講咗，即係香港警察見人保護康有為，好似都幾文明喎。其實係點嘅情況咧？即係香港警察係咩情況？ 我諗有兩點可以分享嘅，都係從一啲誤解開始啦。即係第一就係香港警察就係英式制度噶啦，咁樣咁 好多倫敦警察啊， 啲人就話倫敦警察啊嘛，咁英式制度啦，我去倫敦見到，咁即係香港個制度都係咁啦，英國殖民地。咁其實咧就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比較容易犯嘅一個誤解嚟嘅。香港其實咧係一個殖民地警隊嘅制度嚟嘅，一直以嚟其實咧係喺英格蘭曾經管治過啊呢一個愛爾蘭嗰陣時 create 即係創造嗰個模式而 duplicate。吸咗嚟香港去做，所以香港係完全同倫敦嗰個大都會警政模式係有少少分別嘅。咁具體分別係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香港警察咧，其實唔係好似頭先嘉齊所講咧，非常之專業啊，非常聲名好好。其實開始創造嗰陣時咧，係聲名非常之一般。 值 我諗係，如果睇翻啲歷史典籍咧，好多人都講過，甚至有啲學者講過係其中一支亞洲裏邊、世界裏邊最腐敗、最無能嘅警隊之一嚟嘅。 咁嚴重 係啊？咁點解會咁？因為淨係保障殖民者利益嘅啫，基本上咁、而香港作為一個咁細嘅地方，一個商埠，咁亦都未必需要喺英國人已經冇諗住好似阿星宇行咁擺咗咁多資源落嚟嘅咁唔係而家我哋一直想象中，哇，非常之專業啊 ，well organized， 唔係嘅，其實好早期基本上一直以嚟咧係相當之殖民式，比較亦都唔係咁 well organized 最專業嘅服務。另外一樣咧就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好多 strangers， 好多陌生者喺度。陌生者嘅意思就係唔係以本土本地華人、廣東人為主建構嘅警隊嚟嘅。其實去到1997年之前啊，去到80年、90年代，警務處長好多時候仲係一啲洋人，係好後期先慢慢本地化。咁而喺殖民地時代嘅早期，我諗警官啦，一定係英國嚟嘅人。英國嚟嘅人嘅意思唔係一定等於係英格蘭嘅，佢可能有唔同嘅地方啦。其他英國嘅殖民地嘅有印度啦，亦都之後嘅50年代之後嘅巴基斯坦啦。咁即使喺中國人喺警隊裏面服務咧，都有啲喺威海維山東會 put 過嚟嘅。咁點解要咁咧？好明顯就係呢一個為咗維持殖民地政府嘅一個所謂嘅權威，保障英國人在港嘅利益，唔等於一定要佢喺香港本土本地 recruit 一啲華人、廣東人做警察。最主要原因係佢哋未必相信呢班人。 唔係港人治港啊！ 當然。 頭先 Lawrence 分享嘅故仔令我諗起韓國咧，啱啱即係日韓合併嘅時候咧、日本喺呢一個即係1910年啦、日本喺呢個韓國整咗個叫做統監府啦。咁、然後統監府嘅第一任統監就係自來正毅啦。咁其實佢喺韓國佢都要管理治安，特別韓國因為佢係一個 被好明確喺一個國際局勢底下，國際視野注視住被吞併嘅國家，而嗰個民族嘅情緒好高漲，於是乎佢就設立一隊叫憲兵警察嘅物體啦。咁大概係20,000人左右。咁佢嗰個組成嘅部分都有趣，可能我可以回應一下，譬如話我哋可能對於警隊或者一啲警察治安部隊嘅嗰個想像啊，即係我哋會覺得呢班人究竟佢哋做緊嘅係一啲好軍事性嘅工作啊，定抑或係？純粹地方上面嘅一啲治安嘅好普通嘅一啲保護平民財產啊、生命啊等等嘅一啲工作咧，可能其實係有分別嘅、特別牽涉到如果一個殖民地嘅一個維持治安嘅部隊，其實佢效忠嘅對象係咩事？即係令我諗起嗰個 case 就係韓國嘅嗰隊憲兵，其實入邊有好多係一啲韓國人嚟嘅，不過係啲地踎流民，即係佢可能長期已經係社會係被邊緣化咗嘅一班人，佢哋可能冇出路啊，朝不保夕嘅。咁喺呢一個警隊，所謂警隊建立嘅過程入面，佢就被吸納咗入去。咁但佢效忠嘅其實可能係日本嘅呢個殖民政府。咁變咗成件事就好有趣啊！而且佢哋權力係好大，可以隨意咁樣去拘捕啊，或者去審判一啲異見分子。咁我覺得呢個經驗係幾得意嘅一件事。 不過警政嘅出現咧，其實係代表百姓自治嘅崩潰嘅。你諗下，如果禮教啊、保格嗰啲制度能夠好好維持落去，就唔需要咧有一啲特別嘅司法人員啊、執法人員咧，即係出嚟去做有關警察嗰啲工作。咁喺中國傳統嘅社會咧，嗰啲我哋叫嘅部塊咧，其實佢嗰個發展過程咧好複雜嘅。我啱有個研究生畢業咧，嚇李顯偉啊，佢就專係做有關嗰個部塊發展喺明代嘅話題。哇！佢發現嗰個系統係好難去搞嘅。咁係因為你嗰啲名稱究竟係咩嚟嘅？又代表民政、警政、軍政嚇嗰啲唔同嘅系統。咁所以即係根本就一個好複雜嘅問題。但係咧，即係所謂做部塊人員咧，佢哋一個共同特點就係佢哋都唔係社會裏面嘅精英嚟，全部都係所謂即係渣滓分子啊咁樣。你做開拆啦，咁啊俾人收編，可能做去做捕快。點解啊？因為你做開拆，你最識拆嗰啲地頭啊！你同佢格鬥，你死不足惜，冇所謂啊！即係所以係咁樣嘅心態，同埋極度低薪咁，所以唔可能好清廉。咁我哋中國傳統社會就抱住咁嘅心態嚟到去了解咧嗰啲捕快嘅人員。咁警察係捕快嘅繼承，咁自然就唔會有好嘅形象。 係我哋中國傳統去諗咧，即係話有田間過和平生活都係大家嘅想法嚟嘅，係嘛？咁正話你講呢個例子，又令我諗起咧，就係黃子華嘅一個電影，就係、是《一蚊雞保鏢》，就係、是、話屯門色魔出現，地方廢池啊管理，咁先至會有一個普通人走去咧保護女孩，送佢翻屋企。我哋繼續努力，下一節繼續歷史係咁話。喂，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用一個電影嚟做收尾係有原因的，因為咧我哋話咧，我哋喺處理睇討論警察呢啲嘅同民生咁關係密切嘅一啲嘅組織嘅時候咧，我哋經常會處理嘅咧就係大眾媒介對於相關呢啲嘅組織嘅呢個印象。我哋唔係話大眾媒介操控住對呢種組織嘅印象，而係話咧大眾嘅觀感啦，同埋大眾媒介之間嘅互動，其實係互相強化啦，同埋一直咧建構住呢種。嘅整體嘅印象，所以我哋今節咧會多啲去講嘅就係大眾媒介裏邊對於警隊或者警政嘅呢個呈現，去再討論一下咧，其實當中咧係有幾多係真相啦，有幾多咧係創造咗一啲誤解或者係過分光明，或者好過分黑暗又好，都會討論到相關嘅問題。可以舉個例子先嘅，譬如早期好早嘅中國古代咧，譬如話一講到三合五二包公案嘅時候，其中即係我哋一定要講御貓啊展超嘅故事。咁其實展超咧，如果你睇即係有睇當中嘅啲故仔咧，佢呈現出嚟咧，其實係一個合嘅味道嘅，因為其實佢同包公咧、包拯咧相遇嘅時候咧，萍水相逢啊，救咗包公，因為包公一翻到去京城已經俾人哋差啲俾人哋暗殺㗎啦。咁啊，即係御貓就拔刀相助啦。咁其實咧，整體似咧就係似一種嘅 detective， 即係話一種偵探形式，即係每一次嘅獨行去解決一啲困難嘅問題。咁其即係呢一種嘅形象都深入中國人民心。咁當然佢都，我認為佢都係一種。警察嘅一個系統嘅一員啦，咁但係佢嘅形象係相當正面。咁但係我哋認知嘅，譬如香港嘅電影啊、文藝咧，就未必係咁正面咯。 感覺上係比較英雄主義啦，即係可能一講香港警察嘅形象，我係嚟自嘅幾個 media 嘅一啲睇法，譬如話大台啦警察好中意 BBQ 嘅，係啦，佢哋警匪片嘅結果一定係 BBQ 期間就要 出動㗎啦，係啊，就要去嗱，咁呢個又其中一個對警察嘅印象啦。 我以為圍口係全人類咯 ，BBQ， 唔係消防員啦、醫生啦，都係 BBQ， 總之都係中意 BBQ 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成龍大哥啦，當成隊警隊都死曬嘅時候，佢係唯一一個死剩嘅警察去完成成件事啦。咁俾我印象好深刻嘅係1990年代中，可能係94年，我或者會記錯，有套戲叫《野獸刑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其中一對對白係我，其實呢套電影我好鍾意，即係佢對，即係我先唔係好講佢對警察嘅形象嘅詮釋先。當中有一句對白，我覺得係神對白，真係係黃秋生喺個投注站門口講嘅。佢講有個鏡頭 plan 住啦，咁樣咁跟住佢開始講，佢話差佬同埋賊嘅分別。大家都是揸槍揾食啦，賊就手作仔啦，手停口停啦，警察就多個證啦咁樣。即係我到而家都仲係好入血嘅。即係其實當然我唔係想去説明佢哋兩者係冇分別，但係可能一回想雷諾嘅時代啊，可能吳益探長雷諾傳嘅佢描述緊嘅嗰個時代，1960年代，警察可能俾好多星斗市民嘅印象，可能就係咁。 係啊，我哋正話即係講係黃秋生影帝之作啊，相當即係我哋話響躲啊，即係除咗如果曹變曬殺人狂之外咧，哇！佢都演到入骨入血 嘅，即係一個好似好差界嘅警察。 我又講另外一個形象啊，即係50年代有個嘅短篇小説就係馬朗寫嘅一個小説叫《太陽下的街》。咁馬朗其實就係50年代好重要現代文學雜誌嘅《文藝新潮》嘅編輯，咁其實係相當好嘅詩人同埋作者。咁寫《太陽下的街》咧就係寫一次暴動，咁啊寫個後生仔咧就同警察相鬥啦，咁就喺街頭嘅時候咧，就喺暗角咧就見到暗角嘅時候咧就打鑊噶，打鑊咩咧？就係嗰個暴徒啊，即係嗰個後生仔啊，就一棍打咗個警察度，咁啊打咗去 警察， 係暗角俾警察，你哋諗咗去邊啊？咁咧打咗之後咧，就警察就同佢講話，其實你跌咗張身份證，我幫你執翻啫。係啊，咁大家覺得哇，點解咁誇？佢就講，我覺得你呢個後生仔唔係爛仔，所以我唔會捉你。就係咁，咁呢個係馬朗50年代當然寫，咁馬朗當然係上海嚟嘅人，咁代表住咧，其實喺50年代善良良善嘅一個情況上，即係大家會睇警察之外咧，都睇人性嘅一面。咁我相信當時都有呢一種人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咦佢我係打份工啫，未必一定要做曬所有嘅嘢嘅，佢都可能用人嘅方法去諗事。咁呢個另外一個有啲有意思嘅形象。 但我見到咧，而家咧，其實你睇翻即係好多電視劇又好啦，電影又好，其實你會發現警隊係越嚟越專門化，即係分咗好多科。咁我哋會睇到，即係當然最吸引、最早期、最吸引、最神秘嘅就係飛虎隊啦。咁 跟住見唔到， 係啊，樣又見到，但係個個都好大隻。 咪咯。 咁然之後，而家就話俾你知，原來仲有好多嘅，有拆彈專家啦，有呢樣嗰樣咁樣分門別類。咁其實亦都可以係咪反映緊一個即係香港警隊越嚟越專業化嗰個發展？ 或者我有。綜合各位講嘅，又講講我自己少少睇法啦，研究所得。其實咧，好多人了解警政真係從呢傳媒同埋電影開始嘅。咁點解會咁咧？其實你只要睇翻一啲關於警政學嘅典籍啊，一啲文獻，好多時候佢哋都會講，大多數人都一定無可避免，你一生人一定會接觸到警察。但係其實咧，冇乜嘢特別需要，佢哋都唔想接觸警察。 心不入 官門。係啦，咁呢個唔係淨係中國獨有，因為言語話心不入官門咁簡單。我諗呢個世界都係嘅，即係冇乜特別嘅，你做咩揾警察咧？一定係一啲需要或者甚至唔開心嘅事。咁既然係你接觸佢唔多嘅，咁你會點解或者點樣去理解呢一班人咧？有幾個可能性。第一，睇戲。咁戲咧，如果淨係所有嘢全部都係真實嘅，所有嘅情景顯現出嚟喺戲裏面咧，就冇戲味嘅。呢啲片一定係冇人睇嘅，一定係有啲神秘啦，有啲愛情啦，有啲懸疑啦，咁令到好多人估下，知道一啲，亦都可能令到佢有趣味。如果唔係睇戲，咁點咧？一係就另外自己有啲朋友啊、親人啊係做呢行嘅，咁。好多時候朋友親人同你講佢嘅工作嗰陣時，佢亦都唔會將佢所有喜怒哀樂所有嘢講曬俾你聽，係一定有啲加咗一啲自己個人嘅主觀嘅一啲觀感，咁啊 for 唔同嘅原因啦咁樣，咁所以咧，亦都好多時，如果就算你有朋友親友係做呢行嘅，亦都未必真係完全了解嘅。咁如果唔係呢兩樣，咁點有可能了解呢個部門咧？就係、是、你親身同警察接觸啦。頭先我講過，同親警接觸通常係有啲需要。甚至好多時候有啲文獻都講過，係第一次同警察接觸嗰陣時係好影響你自己，或者你之後點判斷警察嚇喺呢個係一個乜嘢嘅部隊咩嘅人。咁啊唔知道 在你不同年代香港社會有一個不同的變化，剛才講過有不同的戲，其實各位所講的戲那陣時最賣座啊，最多人談論咧，亦都反映那陣時社會的面貌嘅。唔好講得太遠，譬如話五六十年代，如果講嗰陣時嘅一啲大毒枭啊，一啲三合會啊，咁好明顯係嗰個時代社會嘅一個展現嚟嘅。七八十年代反貪。然後呢八十年代仲加多咗，因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啦，就係省港奇兵。 省港奇兵。 但係要注意五六十、七十、八十，其實我哋對警察嘅了解都係仲係有限嘅。頭先我講過三個層面，咁其實最主要都係睇戲嘅。咁而戲亦都唔係個個，如果你有機會睇到啦，但係唔係等於個個都完全有了解佢好多，因為始終互聯網係未盛行，未有出現，咁所以咧資訊有個阻隔咧，仍然有好多猜測啊，亦都好多諗法啊，咁亦都你會見到喺警察方面，亦都希望可以令到自己的形象改善咧，亦都令到希望拍咗一啲唔同嘅戲。有啲唔同嘅製作係令到市民對佢哋一個比較特別嘅觀感，譬如頭先講嘅成龍大哥 Hero 係咪啊？好似咁，亦都省港奇兵好有趣味啊！咁但係到咗九十年代打後咧，其實咧互聯網啦，我哋政府比較開放啲啦，警隊亦都希望願意多啲同市民接觸啦。其實咧，大家對呢個部門嘅了解多咗嘅，其實嗰啲戲咧調翻轉咧係更加多人有能力去批判佢有冇一啲講錯嘅地方嘅。 我想起香港的電影呢，大家如果想想，如果沒有了警匪片這個類型呢，還剩下什麼？ 哇， 我相信我們數十出，如果是我們會有記憶的電影，香港電影呢，可能警匪片會佔到七八。我想起即我順著時代這樣去想呢，其實很早期，講很早期香港警察的一些電影，譬如是成龍的 A 計劃啦，A 計劃有幾出添。想起裡面那句 ABCD 大頭綠衣捉人不到吹 BB。咁即係顯示到係咪即係其實成龍大哥當然是英雄啦，但大部分的同僚都不是咁 capable 啊，咁有能力啊，所以係即係個吹 BB 嗰日就係你捉唔到賊啦咁樣。係啦，咁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可能係近年的香港警察有關的製作是《十月圍城》啊，所以《圍城》好笑啊呢出戲，因為通常都是過年睇啊，但係過年啲人睇，哇成全部人死曬嘅，咁但係你就見到香港警察正面好正面嘅形象啦，係即係就係清朝朝廷嘅英犬嚟到香港諗住暗殺啊孫中山。系啊，提起嚟到啦，咁但系咧就俾香港警察反而系保護啊孫中山 嘅。系啊，即系話我講緊《野獸刑警》，佢依家1998年，不過都總之係就係九十年代嘅經典電影啦。咁啊，正話咧，我哋講到好多警隊嘅形象啦。咁我哋都嘗試去講下舉其中一啲嘅呢個情況啦。我哋話如果純粹係媒體裏邊呈現嘅形象咧，當然有好多可能性。咁但係主要咧可以有幾條線索啦。第一條線索咧就係由偵探故事衍生嘅一個線索。呢個線索咧簡單，警察係蠢嘅。點解咧？因為警探永遠係精明嗰個，係嘛？即係話佢係永遠快一步嘅，就係由即係。福爾摩斯嗰種形式，就係話佢係一種單人獨行俠嘅方式。警察永遠都係最後一步嚟嘅，永遠都係打個電話攞啲基本線索啊，唔好破壞現場證據，唔好破壞現場證據。你做過啲乜嘢啊？你做過啲乜嘢？你有冇做咩啊？你破壞咗好重要嘅嘢啊！佢就係用咁嘅方法咧，去營造一個愚笨啦、蠢啦、 幫英雄執手尾、 無能啦、唔搞事已經好好嘅一個形象。依個係幾強嘅形象，咁好多嘅，即係到依個形象係持續嘅。譬如後來即係杜琪峰咩盲探啊，好多都係用我搞唔掂啊，你幫手啦，出嚟出山救大家啦。即係用咁嘅方式去做。咁第二個咧，其實係身不由己。我正話九十年即係警察故事，成龍警察故事係一個好經典嘅一個例子。警察故事其實有一幕嘅細節咧係好精彩。其中一幕嘅細節就係佢同上級不斷咁樣去消磨嘅。有一幕佢真係想打佢，但係打佢嘅上司。你要見到呢個警察其實係一個個人英雄嘅主義嘅警察。呢個警察就係唔應該發生嘅，因為呢個警察應該一早就拉去坐監。你唔可以打同袍，你唔可以咁樣去運作。但係咧喺故事裏面咧係你見到佢係冇辦法。嗰個壞人同佢講話：你夠膽你就打我啦，係咪？我識攞㗎，我搞掂你。我哋下一個星期我哋講攞嘅時候再問佢。因為就係然後咧，成龍真係打咗佢喎。然後咧當時咧有記錄講咧，當時喺現場戲院係舉手拍掌，即係仇恨呢一種咁嘅形象嘅。咁定係話佢身不由己，佢係代表小市民出氣。而第三個形象咧，簡單就係壞。而七十年代好多，譬如乘機茶樓啦，依一種即係話即係潮人山啊、黑社會啊，點樣咧？即係亂中有序嘅，即係其實佢係幫助去管理社區，佢就唔係 佢壞曬，佢係幫助大家管理社會。反而啲警察咧，即係壞啦、收片啦、收徒弟啦，幾一班人。咁所以你會見到成個形象咧，可以從呢啲嘅角度去睇到警隊嘅唔同嘅面貌。 其仲有一個就係、是、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是，因為我哋今日個主題是香港警政啊嘛，即係其實警隊同香港歷史之間嗰個緊密嘅聯繫、可能喺部分嘅電影入邊。有啲好重要嘅細節係去突顯嘅時候，譬如話《無間道》入面，佢哋好特別去強調第二集啊，強調呢一個警隊喺過渡期間，譬如話佢哋將個警章會換啦、更換啦，然後警隊喺由以前作為殖民地嘅警察過渡去特區嘅警察呢個過程入面，佢喺個形象點樣喺個畫面度展現，都係一個可以同香港歷史好緊扣嘅東西。 我哋正話聽咗即係好多嘅電影嘅一啲部分啦，其實好多電影裏面都有電影嘅形象，一直發展落去。譬如話最近幾年嘅，譬如《寒戰》咁樣，你會見到佢內部嘅種種嘅爭鬥啊部分，咁最尾都保持住警察嗰個形象，所以見到形象變化相當之大。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大家好，翻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正話講好多嘅電影啦、警隊嘅種種形象啦，嗰啲形象係真定係假嘅咧？嗱，就係我哋呢一前嗰一節做嘅嘢，就係話希望咧就借住啲電影問下 Lawrence， 嗱，創造咗好多嘅大眾形象。其實警隊內部係咪就係一啲咁嘅面貌，或者警隊嘅呈現就係咁嘅咧？ 我頭先你講咗幾樣嘢嘅，就係、是、有一樣我諗都好多人都經常談論嘅就係、是、啦，CID 咧係高級嘅軍裝嘅，係 咯， 軍裝咧就係、是、如果咧你有啲乜嘢，譬如話，就算你做 CID 好，你做到操作咗啲乜嘢，令到咧可能咧得唔到個你想嘅結果，或者係犯咗某啲規則，於是咧你係俾人燉冬菇啦，另外咧，其實你有比較少提嘅，不過好多時候咧，啲人都有講嘅，女警啊。花瓶嚟嘅啫，冇咩用嘅。喺歷史裏邊啊，即係經常咧就係、是、男警嘅附屬品啊，或者甚至咧去幫男警去做某啲嘢啊。咁、其實好多時候呢啲都係一啲我哋所謂叫 misconception。咁如果你認真地去做警政研究，你發現咧睇翻個制度，睇翻整個社會嘅發展、警隊歷史發展，基本上就唔係咁嘅。舉個例，答翻我頭先第一個問題，係咪 CID 等於低級個軍裝咧？其實咧，如果你睇翻警隊嗰個編制，由頭到尾根本就冇咁嘅事。不過在那個年代，尤其是未必那麼強調規章管理比較人性化的年代CID 某種程度上是比較多自由的，理論上可以拿槍啊，有很多合乎規則甚至非合乎規則的行為即是令到他可能會有比較多的 flexibilities， 相對來說軍裝呢就冇啦，係嘛？咁所以咧，啲人覺得我可以做探員，理論上一定高級啲，一定好強偵探頭腦嘅。咁仲有一個補充就係嗰個年代查案好多時候係要靠人脈啊，要靠你自己同社會嘅接觸啊，人生經驗啊，你啲前輩帶領你啊。而家相對嚟講就唔係，基本上有好多客觀嘅科技標準令到你攞實所有證據。你識所有人，什麼有啲咩脈絡，可能都唔夠一啲客觀科技嘅證據咁容易得到。咁所以 anyway。頭先講咗嗰樣嘢係 CID 係咪等於嗰個換級，根本就唔係。但係喺嗰個年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因為有好多違規行為啊，或者甚至佢哋有多比較多嘅靈活性啊 flexibilities 咧，啲人好多時候覺得哇呢、這個代表身份嘅象徵。 我一定要先問一個問題，正話你都講到六十年代好多違規行為啦，我相信講到警政咧，好多聽觀眾咧，大家都討論或者關心，一定係即係六十年代嘅即係警隊嘅大規模嘅一個貪污嘅行為。咁其實當時嘅情況係咪？真係電影裏面咁嚴重嘅咧，即係系統性嘅，譬如雷諾啊嗰啲咁嘅形 象。我諗你睇翻一啲歷史嘅書，甚至警隊當年嘅報告、政府嘅一啲報告嘅分析，其實都唔能夠否定當年真係有集團式嘅貪污。集團式嘅貪污唔係個別一個人話我自己貪或者唔貪嘅問題，係整個所謂大巴士嘅問題喺嗰個年代。總之入咗呢個 team。你嗰個車上面究竟你可唔可以剎停？佢一個非常之，亦都有學者係做過少少咁嘅分析。咁一定係存在嘅呢樣嘢。但係點解會咁樣咧？呢咁嘅情況，咁我諗有好多個原因嘅。第一就係頭先我講嘅歷史嗰個制度嗰個問題，即係整個競爭嘅 system 其實同民眾係比較疏離嘅。香港官方語言係英文，咁而警隊嘅運作語言。當然是英文，你話唔係喎，都中文喎，係啊，英文全部英文嘅，咁有廣東話嘅喎，成啊，其實咧，洋警官同埋華探員或者華警員、前線警員，佢哋嘅分割係非常之明顯。咁而下面你自己做你嘅嘢，我有我嘅 order。 咁而好多時候前線嘅未必管到，亦都佢嘅薪酬相對偏低，個人人員質素因為未必個個願意去做差人啊，咁所以亦都係質素未必有個保證。亦都管理冇而家咁強調管理主義咁嚴，其實警察通例都唔係好完備嘅。而家成日經常強調呢樣嘢，咁所以喺嗰個年代係比較容易有一啲不規則嘅行為出現。咁而市民接觸得多嘅，亦都會發現佢哋接觸得到嘅好多時候收啲片啊， 收片 啊，亦都即使有好清廉嘅警察，但你見到整個 team 裏面亦都有好多整個集團式嘅存在。咁所以其實社會嗰個反應，因為整個社會係強調係比較未講求規則，亦都係比較強調 interaction， 亦都可以容忍相對容忍香港嗰個時候比較貪污腐敗嘅情況，因為比較其他鄰近地區，香港大部分嘅人基本上都係一個難民嚟嘅。 我聽前輩講咧，其實喺舊時代咧。可能那個貪污文化比較盛行，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大家習以為常的貪污，但是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你肯收我的貪污的賄賂，你是自己人，即變成共犯的那個道理，所以即個別警員呢，如果是想清廉都很困難的， 是有個困難的。我想很多時候，譬如我有機會出去外面講學用演講，很多時候人家都會問一個問題，外國學者就是說怎樣可以令到一支執法部隊隔除呢個集團式嘅貪污，因為佢哋經常講啦，香港好似好成功啊，70年代啊成啊，點解會咁樣嘅咧？有咩成功嘅秘訣咧？咁啦，我唔係淨係香港或者其他好多地區都想問呢個問題，因為佢哋都存在呢個問題。咁頭先阿嘉誠講嘅係之前有咁，點突然間可以咁可以變到冇咧？咁其實我諗有幾個問題嘅，第一係教育嗰個問題。香港70年代開始，香港人接受到集團式貪污同埋經常性貪污嗰個程度係不斷下降嘅，因為教育水平提升，亦都因為有各種原因令到對佢社會嗰個歸屬感上升。第二咧就係領導有個決心去做啲改革。咁有幾個辦法令到啲人唔好貪污，有因你係加薪，多啲人工， 於是 就係啦，咁就唔需要有額外非正規嘅收入可以當幫補佢呢個咁嘅薪酬啦。70年代開始多招募咗警察，亦都佢人工提升咗好多。另外亦都有一堆人係有個置業嘅個志向咧，係令到佢覺得希望為咗社會服務。70年代其實開始係多咗好多，唔係好經常我哋覺得警察形象嘅人做咗警察嘅，例如讀得比較多書，讀得比較多書嘅意思係外國翻嚟啦，中學畢業英文好啦嘅華人啊，亦都開始有女啦，多咗啦。咁你見到有一堆新嘅人可以 replace 到一個舊嘅，咁你見到係有一個新嘅風氣。咁當然我唔可以唔提就制度啦，即係因為防止賄賂條例，因為 ICAC， 就算未有 ICAC 之前嗰、那個所謂反貪污部啊，亦都係強化咗好多。但係幾個因素令到貪污係不斷可以下降，亦都係令到咧集團式嘅貪污係少咗，唔等於完全隔除嘅當然，但係整個警察嘅整體形象係不斷咁提升。但係呢個同50、60年代嗰個經常強調嗰個貪腐集團啦、毒梟啊，同警察嘅關係啊，其實係完全你見到咧。如果講翻電影啦，喺80、90年代少咗呢啲戲嘅，係反而強調 hero 嘅。咁點解會咁咧？就係、是、其實都同社會個發展真係扣緊嘅。頭先啊小木都講咗呢樣嘢。 但係呢，我都想問一下，就因為咧，其實我哋知道咧，70年代咧，即係廉政公署成立咗之後，其實曾經有個警廉衝突嘅嘛。咁、最尾咧，其實麥理浩咧就即係特赦咗。話有部分嘅警察，我哋唔好再查佢。其實當中我自己會咁樣睇，就係、是、其實都會反映到咧，就係其實政府都好需要警察嗰個嘅幫助，去維持翻佢哋自己個殖民管治，所以先至要行呢一步。 有好多唔同學者對呢一個事件有唔同嘅睇法嘅，有啲人覺得係政府嘅一個失敗嚟嘅。即係覺得啊，點解我要罪犯都要養啊？作為一個政府，如果我要強調認受性、強調威信嘅，我覺得做得啱嘅，我一定要做到最底。但係有啲學者亦都會覺得呢個係代表政府嗰個 skills， 即係嗰個技術，即係管治嘅技巧。既往不咎，劃清楚一條界線。你之前嘅我唔理，你之後嘅我一定追究。咁邊個對邊個錯，覺得非常之難講。但係無論如何，似乎70年代政府係願意通過改革警隊，提升佢個 governance 嘅 capacity， 即係嗰個管治嗰個能力啊。咁而亦都係幾個因素夾埋啦，係成功地。 令到自己嗰個形象，甚至警隊形象係提升嘅。 我譬如我正話，我其實我細細個嘅時候都有提，即係除咗警察係有機會係即係唔即係貪污唔好理佢啦，我哋改過自身之後咧，其實黑社會當時都有咁嘅政策，我哋話黑社會都可以，我哋洗底，其實播好多年廣告㗎，我即係當時就係一個可能啊，我哋而家係進入某個時代，開始進入文社會啦，我哋以前嗰啲舊嘅嘢係知道嘅，咁我哋一次過不如大家解決咗佢啦，如果唔係你冇辦法向前啦，咁我呢個可能都係當時整體社會氣氛。趨向的一些情況都不定。 我非常想問的是關於研究上面的東西，因為 我自己本身我做古代史，做很多文化學術思想研究，很多資料上面是很實的的東西，但我想警政上面的又是一些很散很零碎的東西，在研究上面其實最困難，譬如你的資料是怎麼來的，即可能我想可能觀眾都會幾有興趣知道。 好多時候啲人第一件事問係咪有啲咩機密啊？咁其實 咧，全部都卡住嘅一啲檔案啊嗰啲嘢。 其實咧就係、我都係偶然，所以有機會可以入到呢個 field 去做呢個研究，因為我對香港史有興趣，我對香港嘅制度發展有興趣，我對香港社會嘅發展有興趣。但係咧睇嗰啲文獻啊，睇嗰啲刊物啊，政府嘅一啲 publication 啊，經常發現有一個黑洞啊。一個漏洞係點解關於執法啊紀律部隊嘅嘢咁少嘅咧？啲資料咁啊，我諗通常如果你問佢話點解冇呢啲資料，因為冇需要寫啦，因為警察係執法嘅機構啦，唔方便寫啦，冇需要寫啦，同埋唔中意寫啦，即係可能對佢執法有影響各方面，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個所謂嘅研究嘅黑洞嚟嘅空洞啊，唔係黑洞，即係一個研究嘅局限，冇呢度。咁所以咧就令我諗起，呢個係值得去 explore。探討的一個議題嚟嘅，咁咁啱頭先啊，嘉齊都講咗啦，我可能自己嗰個學術嘅背景比較龐雜啦，即係唔係淨係喺某一個方面， 多元化 啫， 多元化啦，咁同埋我都應該對你個研究有幫助， 係啦，咁我覺得令到我有個興趣可以通過一個同理心，即係究竟點解去了解佢哋，或者文獻又好，通過訪談又好，通過 informal 嘅接觸、非正式嘅接觸，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值得去探討嘅議題，同埋反映到香港社會整體嘅歷史嘅面貌啊，嚇同埋制度嘅面貌，所以我揀咗呢一個 topic 去做。咁但係咧，其實都係過程都相對嚟講都唔係非常之容易嘅，亦都有好多好多波折。 All history 喺你嘅研究入邊係好重要嘅一個部分。 好重要，因為我有一個信念啦，就係咧呢一堆前線嘅人員啦。都是叫政府的官員啦，前線嘅官員啦，好多時候咧，佢哋嘅話語權咧係被忽略或者犧牲嘅。我哋睇嘅好多嘅一啲歷史嘅研究，經常強調係一啲 elites 社會精英、社會代表、官員嘅代表，佢哋講嘅一啲 idea。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呢班其實都係政府嘅人員嚟嘅，佢哋都係親身目睹呢一個香港社會嘅變化。佢當然同市民嘅諗法可能有啲唔同，可能都係一樣。咁所以令我引起一個興趣，覺得 oral history 其實是一個辦法，可以去保維一些現有當前關於只是靠文獻和靠文件不足的地方。 Lawrence， 剛才你其實在個言談之間都提到之前和即是現在，可以彷彿在今時今日的警政是一個很好的時代，但是還有之前一個比較差一點的時代。俾你睇翻香港警政嘅發展，咁大概有幾個好重要嘅時間點啦。一個就係1844年佢成立啦，香港警察。咁接住落嚟咧，就去到二次大戰啊，咁日治啊，咁之後可能重新有翻管治啦，英國。咁到可能係1967啊，跟住係廉政公署成立啊，咁然後係香港回歸啊。咁呢幾個咁嘅時間點，你認為邊個先係最重要嘅轉捩點咧？ 呢條咧就問題咧，我哋留一留咧，我哋可以下一節嘅時候咧，就同大家咧就再講。咁我哋知道咧，就係做警政研究咧，最起碼之類，佢就唔代表係警隊發言人啊，獨立嗰個位置依然係獨立。下一節繼續追問佢。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嘉齊問咗條好重要同埋好仔細嘅問題，就係、是、有關個時間點嘅問題。究竟警隊發展有冇啲咩關鍵嘅時間點啊？中間其實點樣嘅轉變咧？羅仁，可唔可以同大家傾下？ 其實咧就係、是、歷史嘅人咧，好強調嗰個時序啦，亦都去對某啲年份發生嘅一大事咧，點樣影響到個制度咧，係好重視嘅。咁喺我眼中咧，唔好講二次大戰之前啦， 有兩個好重要嘅 landmark events， 即係兩 landmark events， 即係重要嘅事件，係令到香港警政變化都好大嘅。第一就係二次大戰之後，因為尤其是地緣政治嘅原因，中國內地政權嘅轉變，新中國成立，令到香港關於要處理警政嘅議題同埋嗰個警察嘅規模應該要增大，亦都好多地緣政治嘅原因，令到咧去處理警政嗰時要非常之小心。所以加加埋埋咧，係令到佢迅速咧可以走向一個比較制度化啊。如果唔講專業化嘅係制度化。另外一樣就係六七暴動。六七動亂或者暴動啦，之後你會見到香港社會嘅面貌，包括咗警政嘅面貌，都有好大嘅轉變。警察有新嘅管理手法，專業化嘅手法，強調同市民增加接觸嘅手法，社區警政嘅手法。亦都你見到頭先所講嘅氣啦，之後你會因為內地改革開放啊，令到我哋對警察或者對佢嘅要求啊、對佢嘅期望啊、對佢嘅諗法啊，開始有不斷嘅轉變。呢兩個係好重要嘅，好重要的一個所謂嘅歷史嘅一啲年頭啊。咁點解我會更加強調呢兩條？因為兩條都係香港唔係自己覺得可以控制到發生出嚟嘅事。警察亦都係政府一個部門。政府部門的特色是，如果他需要做一個大的轉變改革，一定是從上而下的，不是說我私人公司或者是一些所謂的自己的私人組織的團體，我要怎樣下面我要改了，大家有什麼意見，不是不注重市民的一些意見，但是政府部門的特色是上面有一個長官的意志，客觀地發生了一些事，被動式要推進一些改革，這兩個年頭是相當相當之大。 但中國暴動的問題，我們即是剛才一兩次都有討論過，譬如說五七年的有一次的暴動，即是一些相對右翼的親台的一些嘅暴動啦，咁六六年亦都有一次嘅暴動啦，最初是即係反對先天小輪的無理加價啦，又慢慢衍生到六七的即係親左的一啲暴動，咁依個係幾次嘅暴動？咁正話你都有講到話五七其實都有一啲轉變已經係開始。 五六應該要糾正，是1956啦，所謂的雙十暴動啦，嗰陣時因為有政治的一啲意味的一啲衝突，有啲咩具體的轉變？我諗兩樣啦，第一係更加強調防暴力量的重要，因為五六年如果睇翻啲歷史嘅典籍咧，其實咧係冇一個專職嘅部門，或者係一啲一個部門去處理防暴嘅，只係喺唔同嘅警署裏面咧係非正規地去教一啲防暴手法嘅，咁所以你知道咧，如果你睇翻啲歷史嘅一啲典籍，成日經常講咧，五六咧係死傷係非常之嚴重，最主要因為防暴專門嘅訓練唔夠，所以之後咧就會。create 咗係創立咗一個叫做警察訓練分遣隊，即係我哋俗稱嘅 PTC Police Training Contingent， 即係 PTU 嘅前身嚇，咁係銳意增強防暴力量嘅。咁呢個係一個重要轉變。講多少少關於五六嘅就係因為政治引發暴動，令到政府更加小心去處理政治可能產生到嘅議題。咁所以呢個對警政當然有影響，入職啊各方面啊，請啲咩人去做啊？咁呢個係重要嘅。你講嘅六六當然重要啦。青少年啦，社會嘅所謂不公義啦，令到產生一個大規模暴動啦，政府亦都立咗一個案去調查啦，亦都有調查報告喺1967年 release 發行出嚟啦，不過只不過時間太緊迫啦，因為咧到發表出嚟之後都有另一場嘅動亂產生，咁但係無論如何。六六七係扣緊，變咗係另一個警政大改革嘅一個趨勢。想補充少少嘅就好多人講1997年嘅，即係頭先 電影入邊好多時都會將嗰樣嘢誇張咗， 其實係可能喺我作為研究者嘅眼中，其實九七年最強調嘅就係不變同埋平穩過渡。最重要嘅轉變就係換咗個黃冠輝，佢自己發揮。其實制度上架構上嘅改變，除咗係某啲部門嘅專業化、規章化之外咧，其實唔係咁明顯嘅。香港而家嘅警察制度咧，係比較似60年、70年代暴動之後改變咗，同埋80年代開始強調啲社區嘅一啲所謂 interaction 嗰個制度嘅基本嘅模式嚟嘅。咁基本上幾十年係冇大嘅轉變，九七年唔似。或者唔係應該被視為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嘅一個所謂嘅一個所謂嘅 landmark events。 個名唔同咗啦， 係啦， 皇家香港警察， 又冇咗皇家 香港警察，變咗皇家警察，又變翻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其實我都想問一下 Lawrence， 其實你而家最近嘅研究嘅方向會係點樣咧？ 近來有幾個大嘅發展，除咗歷史之外咧，因為本頁嘅歷史啊，同埋一啲公共行政嘅政策啊，我好想咧喺一啲比較特定嘅警政嘅議題裏面咧，去做多啲深入少少嘅探討嘅。包括咗第一，我覺得我哋好多時候談論警政好、警政唔好，點樣發展，可能欠缺咗一啲實質嘅一啲討論嘅一啲內容啊。咁點樣可以令到內容更好咧？就有啲實質嘅資料。實質的議題，或者去跟鄰近地區的一些比較。譬如近來我很想做的就是譬如台灣啊，其他東南亞國家啊，另外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啊，究竟香港跟他們的分別是什麼呢？是不是只是警隊不同的名稱那麼簡單呢？理念有沒有轉變，或者裡面有沒有極大的差別？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可以令到我們社會了解我們更多，以及評價客觀地評價我們自己警隊更多的一個辦法來的。另一個就是議題上面，譬如說有一些不是只是香港，世界上有一些警政的議題呢，其實呢很 hit 的。我哋作為香港作為世界嘅一份子啦，其實咧都值得探討嘅。譬如話點樣處理少數族裔嘅一啲問題啊，因為每一個地方其實除咗佢主流嘅 population 人口之外，一定係有啲唔同即係族裔嘅人啦。香港當然有啦。另外就係女性喺警隊嘅角色咧，我哋有而家有副處長啦。咁亦都多咗女性嘅人員去做幫板又好，PC police constable 都好，究竟佢嘅角色可以點樣能夠更加重？香港其實呢方面係比較先進嘅，有啲亞洲鄰近地區咧，其實佢女性人員嘅數目咧，長官數目咧冇我哋咁多嘅。另外一樣嘅就係一啲警政 issue， 譬如話示威遊行啦，我諗避免唔到。我諗唔係香港獨有示威遊行，呢個世界各個社會都有示威遊行，佢哋有唔同嘅處理手法。當我哋去評價邊一個手法比較好、比較唔好、有缺陷嗰陣時候，我諗一定要有一些所謂的比較不同的地方 去比較，我想這些會比較好一點。所以警政的議題為主的還有一樣漏了的就是社區警政的東西，青年問題不是香港獨有啦，怎樣可以好像譬如70年代很成功地有少年警訊啊、社區警政措施啊，那現在我們用什麼手法最好呢？外面是怎樣的呢？現在最有效的辦法令到大家會最開心可以搞好警民關係是什麼辦法呢？咁呢啲我係都好有興趣。咁當然仲有頭先所講嘅 media 啊、傳媒啊、新傳媒啊、新社交媒體啊，對警政一啲影響。咁呢啲都係而家做緊嘅一啲議題。 咁其實即係我哋講到咧，警察同埋市民之間係最有機會接觸嘅一個政府部門啦。咁所以即係警民嗰個關係咧，係即係好重要、好需要去處理。咁而我哋又即係睇到香港有好多嘅電影咧，都係以警察為題材啦，警察公共關係事務科啦，其實喺當中有即係都有好多嘅幫忙啊嘛。咁但係我哋又喺電影裏面咧，會見到好多警察唔係正面嘅形象。咁可以咁講啊，會香港嘅警察從來喺對於佢市民啊、電影啊，對於佢嘅理解咧，都有一定嘅開放性，即係唔係一定要報喜唔報憂。咁呢樣嘢，我都喺香港嘅社會上面或者係香港警察嘅特點上面係幾值得推崇 嘅。香港都到呢刻為止都係一個比較自由嘅社會嚟嘅，即係拍電影你有啲咩題材，只要唔牽涉到電影檢查條例裏面一啲所謂色情啊、暴力啊，咁其實咧都可以容許你放映嘅。咁所以其實咧拍片嗰個理論上有絕對嘅自由去點點去鋪排自己嘅故事。如果係一個完全冇氣味嘅，淨係所有反映事實嘅啲人，亦都未必有興趣去睇。咁你見到，尤其是80年代打後啦，政府或者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啦，我譬如研究所得，其實佢哋都係支持或者係促進為主嘅。亦都令到市民對呢個部門有多啲理解，其實佢哋都係正面。雖然我是一個研究者，不過其實都你見到多咗 電影季計，起碼佢封路啊，好多實質嘅嘢都警察都其實都有幫手。 係有嘅，其實因為其實佢係有啲協調嘅，咁佢其實大致上都支持。咁我反而想去回應多少少嘉齊頭先講嗰樣嘢，警民關係嗰樣嘢。如果呢一個係一個香港自己人，一個所謂嘅一個Highly Autonomous 自己嘅所謂嘅高度自治嘅社會，香港人自己嘅管治自己嘅社會，其實咧警民關係一定要搞好嘅。咁警民關係要搞好，有一個基本嘅要求，基本上咧就係咧警察同市民係一定要充分合作嘅，唔可以話我唔理市民，市民亦都話我完全唔理差人，其實冇可能。咁所以理論上 發展下去，大家都要靠對方才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但是怎樣可以做到大家都要靠，大家有一個 trust， 所謂我們在學術上面討論的是大家會有一個互信，這個是就要慢慢探討了。 因為警察在我們如果一般人的世界不是犯很多官非，都是有個神秘的面紗的， 一定是有神秘的。因為 而市民可能對於警察的看法，可能警察自己都未必知道， 警察自己也都未必很了解自己的部門。其實我們有個誤解，就是一定在裡面就知道，在大學裡面我都不了解大學部門做什麼。 現在還更加難了解了。我想問可能 有些即、譬如說我們經常做歷史研究，我想在座可能都會面對一個幾大的困難，就是可能坊間很多人都會 suppose 我們的研究會對個社會有什麼幫助，即是在我們在想有時候我們寫一個 paper 寫一本書究竟有多少人看的同時，其實有些困境是會面對著的，就是人家對我們的 expectation。 我想 Lawrence 的 topic 是很好的，因為他真的面對著社會的，你自己期望你的研究再做下去呢，譬如對香港社會即是個貢獻啦，譬如話有冇啲咩 impact， 你自己可以想象到嘅。 我覺得咧好多誤解係因為我哋唔了解開始嘅。咁我諗警察頭先一開始，大同大家主持人都討論咗好耐，就係、是我哋其實對佢都係估嘅。 我哋都好多誤解㗎，而家 或者又相反啲講啦，即係就算警察對好多市民嘅諗法都係估嘅，係因為佢哋習慣咗自己嗰個模式去運作，佢哋都未必好了解一般人點諗，尤其是而家新一代。咁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做嘅係令到大家都有更加多的了解。我覺得無論從制度又好，從歷史發展又好，只要我出版的嘢啊，出版的物，如果令到有多啲人可以睇到，而對嗰件事有比較深入全面的了解，我覺得已經可以達到一個所謂成功的標準。咁但係長遠嚟講，都要靠大家努力啦，唔係一個人嘅，呢個係成個 feel 係好大嘅。 係，我哋喺即係幾個禮拜前嘅《哲學有偈傾》裏面有一集咧，就係講知識分子有種責任。我覺得Lawrence 其實回答緊一個咁樣嘅問題。我覺得嗰個責任係好自然衍生嘅一個東西。同埋我哋話Lawrence 嘅研究用警政作為一個基礎嘅支點啊，即係一個核心嘅部分。通過佢對歷史咧同埋社會科學之間唔同嘅交錯，將佢延伸成為對社會有一個整體嘅一個關懷。我覺得咧，依個係一個警政史裏面最大價值所在。咁答到呢度，再見。